记得有位作家说，世界上本来不存在才华这件事，存在的是琐碎，重复的事情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而做重复的事特别的专注，你就是大家。这段时间考虑的很多和一心一意有关的事情。以上这段话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欢迎你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我都在你最喜欢的电台用半个小时的音乐欢迎你的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庄玄宝贝。 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去需要你的消息，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 这首歌叫做《梦不到你》，这是黄莺莺1989年的作品。在去年的金曲奖上，萧敬腾重唱致敬，又勾起了我们对那个如梦如幻的时代的怀念。而一个时代繁华被人想念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发掘。这里是音乐导航，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原版是1976年的作品，今天要播的是2010年齐秦和原唱陈秋霞合唱的版本。其中有句我很喜欢的歌词，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而那样繁华的时代，那交汇时互放过的光亮，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我们忘记。现在我们就来听齐秦和陈秋霞合作的这首《偶然》，伴随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